知双手可紧扣，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个信念有多温柔。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。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，你只一勾。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相思梦，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。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晨曦。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社保费征收政策做进一步部署，并再次强调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，稳定市场预期。上海举办港澳台居民居住证首发仪式，首批30名上海市常住台胞获得居住证。教育部教材局发布通知称，坚决清理以境外课程教材代替国家课程教材行为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近日发布最新报告称，全世界罹患癌症的人数在迅速增长，到本世纪末，癌症将成为全球头号杀手。北京市将严厉打击非法一日游、六黑乱上，一经查实违法违规者，将依法给予从重高限叠加处罚。2018北京市体育公益活动社区型及密云区乒乓大赛活动展示日前举行，近千人参与了活动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

转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心？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晨曦。粤语版的《不如不见》与国语版的《好久不见》，两首歌的歌名连在一起变成了《好久不见，不如不见》。所以有人说，怀念某个人时，孤独不能自持时，不要听这首歌。陈奕迅的低吟总是有办法勾起你以为你早已不在乎的那一切。 完全为见你一面，寻得到尘封小店，回不到相恋那天，灵气大盖早被污染，谁为了生活留恋，只有怀念，不懂怎去再聊天。像我在往日还未抽烟，不知你怎么变迁，似等了一百年，忽已明白，即使再见面，成熟地表现，不如不见。熟地